情就像天气，时雨时晴。恋爱就像电影，时悲时喜。究竟什么才能永远不变？ 当然是 MyFM 的好音乐 Music Body， 给你永远的40分钟纯净音乐空间。 MyFM。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过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在闪耀，再没烦恼把我扳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泪眼出现，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或是让人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用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音乐出现，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最的享受，黑白接近演奏，身体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眼里就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我用音乐来弹琴，一直都听你。 一首来自方大同听，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Miss Forty， 我是 Suki。 前天呢是周董和昆凌结婚2周年的纪念日，昨天是他的生日，杰伦也通过官方微博庆祝这两个重要的日子，并配上结婚时候的照片撒了一波狗粮。小迷弟 TFBOYS 王俊凯呢也在昨天1:18准时给偶像送上生日祝福，在这儿呢再次祝周董生日快乐。今天是下雪天，薛之谦曾经有一首歌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也是这个主题，马上来听到薛之谦认真的雪。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你不吞噬着我的心，爱上你我失去了我自己，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认真，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已经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你让谁陪， 자소소라무서워 오버도저 내내 박수 보내게 clap clap 넌 나 무 주연 상창고도 남을 연기해 내 넌 마치 연장 모두가 피해도 지나치게 벌 받아야지 넌 싹 지금 싹 다 튕겨나가 더 이상 될 볼일 없으니까 Baby I know I know I know 네 거짓말 까지 이렇게 살다가 지옥 가게 기도해 go on to heaven go on baby 그때야 너는 태어나지 말았어야 해요 나 어떻게 어떻게 내 뒤로 돌아보기 싫은데 baby baby I know I know I know 네 거짓말 이제 네가 놓치는 것도 싫어 지는 것조차 날 싫어 baby I know I know 날 생각할수록 더 나를 더 미치게 만드는 너의 Eli Eli Eli Eli Eli 4:1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e Forty， 我是苏婷。橘子呢是冬季常见的水果，接下来分享一个挑橘子的小诀窍。橘子的个头是以中等为最佳，太大的呢皮会比较厚，甜度差；小的可能又生长的不太好。多数的橘子外皮颜色是从绿色慢慢过渡到黄色，最后是橙黄或者橙红色，所以颜色越红呢，证明熟得越透，味道越甜。接下来继续好音乐，来自水木年华，像青春一样怒放。 今天我又彷徨路上，看着冷漠的人群和夕阳，心中泛起那些过往，刹那间眼泪不停地流淌。昨天曾经年少轻狂，奋不顾身为爱疯狂，依稀想起你的模样，依然给我温暖和忧伤。我想回到青春的时光，不回头地奔跑和狂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 失去自我和主张。多少次梦到年少模样， 我想回到狂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就像青春一样怒放。 好，我是林凡，和你一起享受 Music 40音乐时间。 YFM Love Love 差0.几毫米，我的睫毛像 自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ophie。 1月17号呢，央视今年春晚进行了第二次带观众的联排，体育明星傅园慧惊喜亮相参加彩排。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将确定加盟央视今年春晚。在第二次联排过程中呢，傅园慧与冯巩、林永健、宋宁一起合作了一部小品，小品是讲述了出租车司机和乘客之间的幽默故事，突出了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主题。那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哈，傅园慧将会以彩蛋的形式出现在小品的末尾。萧亚轩冲动， 记得交通让你我还能多相处几分钟，人潮中怕失散，所以紧紧拉你的手，一刻不放松。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自由走动，抚平我每一个伤口。忍不住想要吻你的冲动，不确定我的执着能让你感动，我只能相信自己感受，不怕失落。关于你的一切，我想要比谁都懂。设定的闹钟提醒我，想你的时间不够用，为什么平淡的事情现在忽然生动，是你改变我，你改变我。太多，你的世界如此辽阔，我会在哪个角落？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执着 我和你之间只有我们，该多好！ 我和梦想之间没有距离，该多好！ 我和音乐之间没有广告，该多好！ 纯粹音乐体验，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尽在 MyFM 10005 Music Forty， 给你40分钟的尊贵享受。 MyFM。 I thought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 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 Your words cut deeper than a knife.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and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aching, begging you to come help.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Just like a moth drawn to a flame. Oh, you lured me in,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Your bitter heart cold to the touch. Now I'm gonna reap what I sow. I'm left seeing red on my own.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aching, begging you to come help.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bed, gonna wind up dead. Needle in the bed,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bed, gonna wind up dead. Stitches，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e Forty， 我是 Suki。 冬天呢，洗个热水澡会非常的舒服，但是洗澡过程中呢会大量出汗，如果脱水过多没有及时补充的话，可能导致虚脱啊晕倒，所以呢洗澡前后都应该及时补充水分。在洗澡之前呢，喝一杯白开水可以补充因为毛细血管扩张而导致的水分大量流失。洗澡之后呢也要尽快补水，最好是茶水，可以更好的补充体内丢掉的水分和矿物质。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张碧晨， It's Love。 天津 K 歌之王塘沽店闪亮开幕， 体验全新互动式 KTV 模式， 包豪斯装饰风格精美呈现， 全景投影式包厢，震撼的视觉体验， 手机点歌、微信点歌，听你评分，欢歌笑语无处不在。 1月26日前全场5折优惠，指定啤酒买一打送半打。 K 歌之王塘沽店，滨海新区塘沽福州道居然之家5楼，6630-3030。 MyFM 100.5 是 MyFM 100.5。 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 追不进抱怨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以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 来自五月天温柔。在五月天刚刚结束的复刻演唱会上，梁静茹和旧爱玛莎同台，掀起了不小的话题。今年三月份呢，他们将前后脚去到广州，五月天宣布说将启动人生无限公司巡回演唱会，首轮公布的地点呢，就是在高雄、广州、香港三地，其中广州站的时间是3月25号、26号。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刘德华归宿，不要走开，下一时段我们再回来。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不想看到你哭，找个人倾诉，不由隐藏无助，爱上人的栏目，泪水的温度刺骨，已无法复述，是故意是疏忽，也是对爱的一种侮辱，真心有苦，痴心有毒，该不该早一点结束，是坟墓是归宿，不要走到最后才清楚，为爱而哭不是错误，痛的领悟总有人不会在乎， 热爱好音乐， 享受好生活， 更多你爱的音乐只在 My FM 100.5。 But you just wanna argue. dropped you off again. Even flipped out on me at the mall again. It's all his fault again. That's what you tell it on your friends. I ain't who you think is mine. I just wanna call again. See how your day going. I know they're stressing on you. I know them times get hard. That's why I'm checking on you. It's yours truly, ma. I got another message for you. Anything he can do good, I can do it better for you. Cause we be laughing, we cry, it's together. Through the rain and the stormiest weather, we gon' still be as one. It's forever, it's forever. Won't you come on and go with me? Come and go with me, ooh, girl. Come on over to my place. My place. Won't you sit yourself down and take a seat and let me ease your mind, girl. Told a friend of mine that you was thinking that we should do it one more time. If this ain't the truth, then hopefully it's not a lie. Cause I ain't got no issues, we're hitting that another time. We never had a problem getting it done. Disagreed upon a lot, ma, but the sex wasn't warm. And check it, I know you get excited. Still, we're not gonna run and bite it. Girl, we found him up and we're acting like you don't like it. I know you like it. 泡一杯咖啡，为生活调香；听一段音乐，让心灵释放。My FM 100.5，自由自在，畅享 Music Forty。好音乐不间断 ，It's Music Now。My FM。 是终点，傻傻地看着你，眼 眼角不流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依恋，才放你去自由飞，一瞬间爱决定在今夜。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泪滴垂垂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谁了解真心的付出换来是离别，我知道爱过不会心碎，我相信爱情没有。 Music Party， 你好，我是张志成。 我一生只为了遇见最爱的你。 Hey, you are, 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Hey, hey, hey, hey, 爱你像得到魔镜，爱你赐给我勇气，爱你让我终于完成了破碎的自己。我无法不爱你。 Yeah, yeah. 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是我唯一的爱，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只为你存在？ You are, who,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在等着谁的爱，你能不能回头看见我依然为你等待？ You are, who,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我是固执的旅人，你是唯一的旅人，因为你值得一个一路奋不顾身疼爱你的人。我会守着你直到至今的永恒。 一首来自 MP 魔幻力量，我无法不爱你。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 Family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Zuki。 来关注一个演唱会方面的消息，大张伟北京武汉两站的演唱会完美收官之后呢，人间精品起来嗨广州站演唱会将正式踏入行程。大张伟呢将继续发挥娱乐综艺精神，玩嗨现场，还携手重磅嘉宾带来全新升级的精彩演出。那继鹿晗白敬亭之后，又会有哪位嘉宾到场助阵呢？也是非常令人期待。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张靓颖，这该死的爱。 收集你所有的点点滴滴，现在你在哪里？Oh baby， 那封没有寄出的信，直到现在还是锁在抽屉，无处可投递。我可以绝口不提所有和你的 消息，我都会微笑的装作一点都不在意。耳朵背着我收集你所有的点点滴滴，现在你在哪里？直到现在还是锁在抽屉，无处可投递。电话总是形影不离，害怕如果每次当它响起，错过你的身影。心底我可以绝口不提所有和你的曾经，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你忘了回忆， 我忘了忘记这该死的爱情，不能爱着你，不能爱自己，能不能再次相遇。 40分，每天为生活加分。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Ground for me。 那可不一定。那可不一定。 再来。 是真也不一定会得分，会得分也不保证就有可能，反正不一定。没票根，没剧本，别也不就成分，对称不对称，对等不对等，没天分，游戏分气氛会冷。你要的是发问，还是要下问？那可不，即使精神也不一定不放任，不放任也不保证就会单纯。那可不一定，再单纯也不一定不凶猛，不凶猛也不保证就不认真，反正不一定。

Music 40。 你好，我是方炯斌。 Oh yeah, come on, take your time. 왠지 두근대는 밤이야.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So tonight, 달 끝까지 달려가 볼까? Yeah yeah yeah yeah. Just why 시동에 가로 엑셀을 바른 홀 모든 것이 특별해 넌 완전 어울려 무엇을 원하다 담아 make it work yeah. Shorty on my body feel the sundown 지금 이 신비로운 느낌은 뭘까 와줘 내게로 와 소피 풀어 sunrise 네가 없니 yeah. 난 어디 가니 nobody 도로의 영일 love me 날 바라보는 눈속 make it right just love me right 난 어딜 가도 발쪽 차리니까 oh, 비참한 밤 펼쳐지 가려해볼 건 너희 좀 더 높이 날아가볼까 가슴 터질 듯한 이 순간 우리 둘 막 떠올라 발 밑에 지구를 두고 Love me 도로의 여긴 Lonely 날 바라보는 눈속 Make you wait Just love me right 来自 EXO Love Me Right，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 Sophie。参与节目互动，分享听歌感受呢，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M 100.5。现在微信公众平台呢，我看到各种各样关于新年祝福的成语，像是一个大拜年的现场。今天的互动方式啊，就是写出和过年有关的成语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会有小礼物送出。刘若英《黄鹂行》，分开旅行。 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

like ever. No! 想 say goodbye， 我痛说不出来，我知道我的爱一直都会存在，没有你快乐都停摆，某一天我期待和你笑得灿烂，回头看爱都在，爱一直 一首来自梁文音《爱一直存在》，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e Forty， 我是 Zoe。马上就要过年了哈，难免要经常下馆子吃饭。通常呢，餐馆里的菜会比较油腻，所以这时候不妨备上一盒大山楂丸，就可以促进消化，防止积食。大山楂丸呢，算是中成药里边最刮油的一个，同时它还有具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大山楂丸呢能够促进胃酸的分泌，如果你是胃酸分泌过多的人就不太适合服用了。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吴克群，穷的只剩音乐。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礼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文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FM 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Baby, 也许没人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the breed, breed, queen. You're the queen, you're the breed, breed, queen. 来自吉克隽逸，我是女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ophie。 我们经常在夸一个人好看的时候会说这个人耐看，就是看对方时间越长越觉得对方有魅力。美国哈佛大学心理系研究表明啊，这种效应呢是源于人们对面孔的知觉加工过程，注意时间越长呢会影响到大脑更高层次的感知能力，进而对他人的吸引力进行重新的判断。所以啊，你对别人的第一印象和熟悉之后的印象就会有所不同。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刘惜君，月亮船。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蔚蓝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我的爱已下落。 只有不停的寻找当初丢失的地方。谁在驾驭那只月亮船？为什么总是在不安我的忧伤？在我的世界只有思念的海洋，一直到不了岸。谁在驾驭那只月亮船？为什么总在不安别人的浪漫？在我的手中只有破碎的欲望，望不到半个圆满。

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e Forty， 我是 Suki。 很多人觉得呢，指甲上有变化就意味着身体里出现了问题，实际上呢，指甲上的变化并没有那么玄，只能反映身体的粗略变化，最多是提醒你身体可能是缺氧或者血气是不是旺盛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指甲底部呢有白色的小月亮，这个的大小倒是可以提示身体的状况。月亮大呢意味着营养充足，蛋白质的代谢旺盛，指甲和头发甚至皮肤都是处在比较良好的状态。所以呢，如果一定要通过指甲来判断身体状况的话，小月亮的多少和大小倒是一个初步的提醒。好的，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曹操，来自林俊杰，曹操。 维护您听歌的权利。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沉浸在爱的海洋。从不敢想到想去做到做到我想的，事实证明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我只是需要一盏灯，钢琴，一支麦克风。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沉浸在爱的想象过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也曾想象过做律师做记者做奥运冠军，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我最想要的是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 来自曲婉婷《爱的海洋》，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魏晨呢日前发布了全新专辑《旅程》，收录在这张专辑中的第三波主打歌《复杂人生》呢在今天正式首发。歌曲表达了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嘈杂纷扰，都要保持一颗不变的初心，始终做平凡简单的自己，这样一种倔强的态度。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看。好的，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小虎队《爱》。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装铃响如冰荒的激情带着多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砸破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梦语，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我的真爱抒情的任性，早已用了毛笔写了封信给是一个人远行。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哦、我的真爱抒情的任性，马德里 绝令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这里是 MyFM 100.5 Muse Forty， 我是 Suki。 今天的互动方式呢是写出和过年有关的成语，可以是拜年啊祝福这一类的成语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有机会获得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未来水母馆门票两张。三首歌曲过后呢，我就要选取今天的幸运听众咯，看看今天的幸运花落谁家。品冠门没锁， 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听觉右耳闪躲，有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我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过。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你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我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礼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智维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青春。 面包的保质期差不多就一周，牛奶的保质期也就一个月。爱情嘛，就要因人而异了。音乐呢？那你就要问他了。 MyFan 100.5，给你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经典好歌、流行新曲，更有 Music Forty 40分钟不被广告打扰的纯净空间。在每个平凡的日子里，保持好音乐，保持你的好心情。 MyFan。 北京时间16:48，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马上进入今天的 MyFM 卫星站。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一大波贺岁档电影即将汹涌来袭，你有没有准备去电影院一睹为快呢？位于东丽区的天津恒大名都影城1月21日盛大开业，当天上午举办开业典礼，办理会员卡即可参与抽奖，千万不要错过。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海底剧场欢乐开演，极地动物齐拜年，未来水母馆华丽亮相， AR 实景畅享科技新体验，极地冰雪节欢乐开启，感受冰雪嘉年华，还有暑期游客专属特惠，仅需9.9元玩转极地海洋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MyFM 微星站，我们的 Miss Farley 也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时间交给树君的音乐摩天轮，我是 Suki， 明天见，拜拜。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 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蔚蓝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的歌不再听了，写在我心里啊，你爱的颜色我该忘了，偏偏又选了，我开始怀疑你没离开，否则太奇怪，睡觉吃饭从我的习惯都证明你存在，坏习惯我戒不断，我的心不停释怀，我犯了又犯，像个笨蛋，这世界一片混乱，爱已走散，忘记太难，但会习惯。你的生日我不清楚了，但我却还想快乐，我不参加了，却总还挂念着，我开始怀疑你没离开，否则太奇怪，睡觉吃饭从我的习惯都证明你存在，你是坏习惯我戒不断，我的心不停释怀，我犯了又犯，像个笨蛋，这世界一片混乱，爱已走散，忘记太难，但会习惯。 烦恼的事吗？ 不用担心 ，MyFM Music 试试给你40分钟没有广告的好音乐。我是 Alan 柯友伦。 上梦里的小眼睛，无需言语，不用说明，这就是爱情。 看来两年前抢尽了风头的打车软件似乎该正视他们的生存危机了。接踵而至的噩耗让打车市场持续走下坡路。去年滴滴合并了优步中国，虽然这两家打车软件的联合霸占了80%的市场份额，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拯救市场的窘境。2016年8月起，打开滴滴和优步这两个软件的用户就在急剧下滑。去年8月到11月间，每天打开滴滴的用户从4.5%下跌至3.4%，优步中国更惨，已经从0.5%下跌至了0.1%。此外，滴滴和优步在 App Store 的下载量也在不断下降，其他打车软件如神州租车、易到用车等就更加惨淡了。2015至2016年，中国网约车平台发展趋势报告称，去年7月份停掉补贴后，两家网约车的用户使用情况就每况愈下。深究其因，首先，针对司机和用户的补贴正在减少，网约车的计价标准也在上涨，这不仅波及用户，也包括司机。其次，我们要正视乘客对司机的质疑，路不熟、车内环境差，甚至是频发的安全问题，都让网约车成为了众矢之的。尽管如此，政策方面也并未向他们倾斜。去年，国内4座一线城市公布了针对车辆和司机的严格质控，尽管还未落地，可对那些潜在的